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七章，猫、老鼠和狗，第五十一集。 漫长的几秒钟，哈利仍举着魔杖僵立在那里。布莱克盯着哈利，克鲁克山蹲在他胸口，罗恩粗重的呼吸声从床上传来，赫敏沉默不语。然后传来了一个新的声音，闷闷的脚步声透过地板缝隙传上来，有人在楼下走动。 我们在上面， 赫敏突然尖声道， 我们在上面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快来啊。 布莱克惊得动了一下，几乎把克鲁克山甩下去。哈利的手痉挛地握紧魔杖，快动手，一个声音在他脑子里说，但脚步声已咚咚地上了楼梯，哈利还是没有动手。门砰地开了，红色的火星四下迸射，哈利急忙转身，卢平教授冲了进来，面无血色，手举魔杖，他的目光掠过躺在地上的罗恩，掠过畏缩在门边的赫敏，掠过站在那儿用魔杖指着布莱克的哈利，落到摊在哈利脚边的流着血的布莱克身上。 处理武器， 卢平喊道。哈利的魔杖再次脱手飞出，赫敏拿着的那两根也飞了出去，卢平敏捷地接住他们，然后走到屋子中间盯着布莱克。克鲁克山仍然趴在布莱克的胸口保护着他。哈利站在那儿，突然感到极度空虚，他没有报仇，他胆量不够，布莱克将被交给摄魂怪了。这时卢平说话了，声音很奇怪，因压抑着某种情感而颤抖。 他在哪儿？小天狼星。 哈利迅速望向卢平，不明白卢平是什么意思，说的是谁。哈利又回头看着布莱克，布莱克面无表情，几秒钟里他一动不动，然后他非常缓慢地举起一只空着的手，直指罗恩。哈利莫名其妙，目光移到罗恩身上，罗恩也一脸迷惑。 可是， 卢平低声说，目光紧盯着布莱克，仿佛要看穿他的思想。 他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现身？除非…… 卢平的眼睛突然瞪大了，仿佛看到了布莱克身后的什么东西，而其他人都看不到。 除非他就是那个，除非你换了，没有告诉我。 布莱克凹陷的双眼一直盯着卢平的面孔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 卢平教授， 哈利大声打断了卢平的话， 这是怎么？ 但他没有说完，因为眼前的情景使他的声音消失在了嗓子眼里。卢平垂下魔杖，然后走到布莱克身边，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拉了起来。克鲁克山落到地上，卢平教授像拥抱兄弟一般拥抱了布莱克。哈利觉得自己的心重重地往下一沉。 我不相信！ 赫敏尖叫。卢平放开布莱克，朝他转过身。赫敏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指着卢平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 赫敏， 你和他， 赫敏冷静些， 我谁都没有告诉。 赫敏尖声嚷道， 我一直帮你瞒着。 赫敏，请你听我说， 卢平喊道， 我会解释。 哈利感到自己在哆嗦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心涌上来的愤怒。 我那么信任你， 他朝卢平吼道，声音失控地颤抖着。 原来你一直是他的朋友。 你错了， 卢平说， 我过去十二年并不是小天狼星的朋友，但现在是了。让我解释。 赫敏尖叫道， 哈利，别相信他，是他帮布莱克潜入城堡的，他也希望你死，他是狼人。 一阵压迫耳膜的寂静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卢平。 他显得异常镇静，尽管脸色苍白。 这完全不是你平时的水平，赫敏。 他说， 恐怕只说对了三分之一。我没有帮小天狼星潜入城堡，当然也不希望哈利死。 他的面部肌肉奇怪地哆嗦了一下。 但我不否认我是狼人。 罗恩奋力想站起来，但痛得哼了一声，又倒了下去。卢平朝他走去，显出关切之色。罗恩却气喘吁吁地说， 别碰我，狼人！ 卢平猛然止步，然后转向赫敏，明显有些艰难地问道， 你知道多久了？ 好久了。 赫敏小声说， 自从我做了斯内普教授布置的论文。 他会很高兴的。 卢平冷冷地说， 他布置那篇论文就是希望有人想到我的症状意味着什么。你是不是查了月亮盈亏表，发现我总是在满月时发病，或者你发现伯格特看到我就变成了月亮？ 都发现了。 赫敏轻轻地说。卢平勉强笑了一下， 你是我见过的你同龄人中最聪明的女巫，赫敏。 我不是。 赫敏喃喃地说， 如果我聪明一点，就会告诉大家你是什么人。 可他们已经知道了。 卢平说， 至少教员们都知道。 邓布利多知道你是狼人还聘用你？ 罗恩吃惊地问。 他疯了吗？ 有些教员也认为他疯了。 卢平说， 邓布利多做了很大努力才让一些老师相信我是可靠的。 可是他错了。 哈利吼道， 你一直在帮他。 他指着布莱克，布莱克突然走到四柱床前，倒在床上，用一只颤抖的手捂着脸。克鲁克山也跳上床去，爬到他的膝上，喵喵叫着。罗恩拖着伤腿从他们旁边挪开。 我并没有帮助小天狼星， 卢平说， 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可以解释。看， 他把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的魔杖分开，分别扔回给他们。哈利接住魔杖，目瞪口呆。 好了， 卢平把自己的魔杖插回皮带中。 现在你们有武器，我们没有，愿意听我说了吗？ 哈利不知该怎么看待这件事，这是个圈套吗？ 如果你没帮他。 他狂怒地看了布莱克一眼。 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？地图， 卢平说， 那张火点地图，我刚才在办公室里看地图。 你会用？ 哈利怀疑地问。 我当然会用， 卢平说着，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。 是我参与画的，我就是月亮脸，那是上学时朋友们给我起的绰号。 你画的？ 重要的是今晚我再仔细查看地图，因为我想在海格的婴童马身有翼兽被处死之前，你和罗恩赫敏可能会设法溜出城堡去看他。我猜对了是不是？ 他开始踱来踱去，眼睛望着他们，脚边扬起小片尘土。 你可能穿着你爸爸的隐形衣，哈利。 你怎么知道这件隐形衣？ 我看见詹姆用它隐身过多少回了。 卢平说着，又不耐烦地把手一挥。 关键是，即使你穿着隐形衣，在火点地图上也能显示出来。我看到你们穿过场地，进了海格的小屋。20分钟后你们离开海格走回城堡，但旁边多了一个人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 没有啊。 我不相信我的眼睛， 卢平说。他继续踱步，没有理会哈利的插话。 我想地图准是出问题了，他怎么会跟你们在一起呢？ 没有人跟我们在一起， 哈利说。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黑点在快速地向你们移动，标着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我看到他跟你们撞在一起，把你们中间的两个拖进了打人柳。 我们中间的一个？ 罗恩恼火地说。 不，罗恩。 卢平说。 是两个。 他停止了踱步，目光投向罗恩。 我可以看看那只老鼠吗？ 他平静地问。 怎么？ 罗恩说。 这件事和斑斑有什么关系？ 大有关系。 卢平说。 请让我看看他，可以吗？ 罗恩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把手伸进袍子里。斑斑被掏了出来，拼命扭个不停。罗恩只好抓住他长长的秃尾巴，才没有让他逃走。克鲁克山站在布莱克的腿上，发出轻轻的嘶嘶声。卢平走近罗恩，专注地盯着斑斑，似乎屏住了呼吸。 怎么？ 罗恩又问，害怕地搂紧了斑斑。 我的老鼠招谁惹谁了？ 这不是老鼠！ 小天狼星布莱克突然声音嘶哑地说。 你说什么？他当然是老鼠。 不，不是。 卢平平静地说。 他是个巫师。 阿尼马克斯！ 布莱克说。 名叫小爱心彼得。